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04，唐纪二十，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下。垂拱三年春闰月丁卯，封皇子成美为恒王，龙姬为楚王，龙范为魏王，龙业为赵王。二月丙辰，突厥古堵路等寇昌平，命左阴阳大将军黑齿长之率诸军讨之。三月乙丑，纳言为司谦以太中大夫致仕。下四月，命苏良嗣留守西京，使上方见裴飞公检教经院，将欲院中蔬果以收其利。梁嗣曰：“昔公宜修相度，犹能拔魁去之父，未闻万圣之主与蔬果也。”乃止。壬戌，裴居道为纳言。五月丙寅，下官侍郎京兆张光甫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。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一之，窃谓凤阁舍人永年贾大隐曰：“太后既废婚立明，安用临朝称制，不如反正以安天下之心。”大隐密奏之，太后不悦，谓左右曰：“依至我所引，乃复叛我。”或诬依之受归成州都督孙万荣金，又与许敬宗妾有私。太后命肃州刺史王本立推之，本立宣斥释之。依之曰：“不经凤阁鸾台，何名为斥？”太后大怒，以为巨汉志士。庚午，赐死于家。依之出下狱，睿宗谓之尚书申礼，亲友皆贺之。依之曰：“此乃所以素无死也。”临行，沐浴，神色自若，自草谢表，立成述职。临台郎郭汉、太子文学周思君称叹其文。太后闻之，左迁汉乌州司法，思君播州司仓。秋七月壬辰，魏玄同检教纳言。岭南李户旧书半刻，交趾都护刘延佑使之全书，李户不从，延佑诛其魁首。其党李思慎等作乱，攻破安南府城，杀延佑。贵州司马曹玄敬将兵讨思慎等，斩之。突厥古堵路元贞寇朔州，前燕然道大总管黑齿长之击之，以左阴阳大将军李多作为之父，大破突厥于黄花堆，追奔四十余里，突厥解散走弃北。多作视为漠河酋长，以军功得入宿卫，黑齿长之每得赏赐，皆分将士。有善马为军士所损，官属请吃之。长之曰：“奈何以司马持官兵乎？”卒不问。九月己卯，国州人杨初成诈称郎将，矫制于都市 牧人迎庐陵王于房州，事决伏诛。冬十月庚子，又兼门卫中郎将篡宝弼与突厥古堵路元贞战，全军皆没，宝弼轻骑遁归。宝弼见黑齿长之有功，表请穷追于寇，诏与长之计议，遥为声援。宝弼欲专其功，不待长之，引精卒万三千人先行，出塞二千余里，掩击其部落。既至，又先遣人告之，使得言备，与战遂败。太后诛宝弼，改古堵路曰不足路，命魏玄同留守西京。武承嗣又使人诬李孝义自云：鸣中有兔，兔月中物，当有天分。太后以孝义有功，十一月戊寅，减死除名，留儋州而卒。太后欲遣为代驾将兵击吐蕃，奉阁侍郎韦方志奏请如旧制，遣御史监军。太后曰：古者明君遣将，捆外之事悉以委之，必闻御史监军，军中事无大小，皆须承禀，以下至上，非令典也，且何以责其有功？遂罢之。是岁天下大饥，山东关内尤甚。四年春正月甲子，于神都立高祖、太宗、高宗三庙，四时享祀如西庙之仪，又立崇仙庙以享五世祖考。太后命有司议崇仙庙事数，司礼博士周从请为七世，又减唐太庙为五世。春官侍郎贾大引奏礼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百王不义之意，今周从别引服役，广述义文，直崇临朝权宜，不依国家常度。皇太后亲承故托，光显大由，其崇仙庙事应如诸侯之术，国家宗庙不应折有变宜。太后乃止。太宗、高宗之事，吕玉立明堂，诸儒议其制度，不决而止。即太后称制，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，不问诸儒。诸儒以为明堂当在国阳丙己之地，三里之外，七里之内，太后以为去宫太远。二月庚午，毁乾元殿，于其地作明堂，以僧怀义为之始，凡义数万人。夏四月戊戌，杀太子通事舍人郝向贤，向贤处郡之孙也。初，太后有汉于处郡，会奴诬告向贤反，太后命周兴居之，指向贤足罪。向贤家人议朝堂，宋冤于监察御史乐安任玄职，玄职奏向贤无反状，玄职作免官。向贤临行即口骂太后，发扬宫中隐特，夺世人柴 以击行者，今无兵，共格杀之。太后命肢解其尸，发其父祖坟，毁官坟尸。自是中太后之事，法官每行人先以木丸塞其口。武承嗣始凿白石为文曰：圣母临人，永昌帝业。末子时杂药物填之。庚午，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，称获之于洛水。太后喜，命其时曰宝图，擢同泰为游击将军。五月戊辰，赵当亲拜洛，受宝图，有事难交，告谢昊天。李泌欲明堂朝群臣，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，以拜洛前十日及神都，以害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。六月丁亥朔，日有食之，人吟作神皇三喜。东阳大长公主学封邑，并二子徙乌州。公主是高旅行，太后以高氏长孙无忌之旧族，故误之。江南道巡抚大使东关侍郎狄仁杰以吴楚多淫词，奏焚其1700余所，独留夏禹、吴太伯、季札、武云四词。秋七月丁巳，赦天下，更命宝图为天寿圣图，洛水为永昌洛水，封其神为显圣侯，加特进进余调，祭祀比四读，名图所出曰圣图全，全册至永昌县，又改嵩山为神岳，封其神为天中王，拜太师，使持节神岳大都督，进楚墓。又以先于泗水得瑞石，改泗水为广武。太后前谋革命，烧除宗室。绛州刺史韩王元嘉，青州刺史霍王元轨，行州刺史鲁王林奎，豫州刺史越王真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黄公传，元轨子金州刺史江都王旭，国王奉子深州刺史东莞公荣，灵魁子范阳王矮，真子亳州刺史琅琊王冲，在宗室中皆以才性有美名，太后尤忌之。元嘉等内不自安，密有匡复之志。转谬为书与真云，内人病尽重，当速疗之，若至今冬，恐成痼疾。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，诸王因帝相惊曰：神皇欲于大享之际，使人告密，尽收宗室，诛之无疑。转诈为皇帝喜书与冲云，朕遭忧职，诸王宜各发兵救我。冲又诈为皇帝喜书云：神皇欲以李氏社稷以授武士。八月壬寅，冲召长史萧德从等领募兵，分告韩霍鲁越及贝州刺史纪王慎，领各起兵 共趋神都。太后闻之，以左金吾将军丘神机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，充募兵得5000余人，与渡河取济州，先击吴水。吴水令郭务替以魏州求救，身令马玄素将兵1700人中道邀冲，恐力不敌，入吴水闭门拒守。冲推草车塞其南门，阴风纵火焚之，欲乘火突入，火作而风回，冲军不得进，由是弃举。唐毅董玄济谓冲将兵击吴水，谓人曰：琅琊王与国家交战，此乃反也。冲闻之，斩玄济以训，众聚而散入草泽，不可进之，唯家童左右数十人在。冲走还亳州，务身至城门，为守门者所杀。凡起兵7日而败。丘神机至亳州，官吏素服出营，神机尽杀之，凡破1000余家。越王真闻冲起，亦举兵于豫州，遣兵献上蔡。9月丙辰，命左鲍涛大将军屈崇玉为中军大总管，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，将兵10万以讨之。又命张光甫为诸军节度，薛冲属籍，更姓悔氏。真闻冲败，欲自所义阙谢罪，悔所属新蔡令傅延庆募得勇士2000余人。真乃宣言于众曰：琅琊已破魏相数州，有兵20万，朝夕至矣。发属县兵共得5000，分为5营，使汝南县城裴守德等将之，属9品以上官500余人，所属官皆受破邪，莫有斗志，唯守德与之同谋。真以其女弃之，属大将军，唯以复心。真使道士及僧诵经以求事成，左右及战士皆带避兵服。屈崇玉等军至豫州城东40里，真遣少子归及裴守德拒战，兵溃而归。真大惧，闭阁自守。崇玉等至城下，左右谓真曰：王岂可坐待戮辱？真归守德及其妻皆自杀，与冲皆枭首东都阙下。初，范阳王矮遣使遇真及冲曰：若四方诸王一时并起，事无不济。诸王往来相约结，未定而冲先发，为真狼狈应之，诸王皆不敢发，故败。真知将起兵也，遣使告寿州刺史赵圭，圭妻长乐长公主为使者曰：为我欲越王，昔隋文帝将篡周室，尉迟迥周之生也，犹能举兵匡救社稷，功虽不成，威震海内，足为忠烈。况汝诸王先帝之子，岂得不以社稷为心？今李氏微弱朝露， 汝诸王不舍生取义，尚犹豫不发，欲何须也？或且至矣。大丈夫当为忠义鬼，无为徒死也。即真败，太后欲西诸韩鲁等诸王，命监察御史蓝田苏相按其密状，相讯问皆无明验，或告相与韩鲁通谋，太后召相诘之，相抗论不回。太后曰：请大雅之事，朕当别有认识，此欲不必轻也。乃命相于河西监军，更使周兴等按之。于是收韩王元嘉、鲁王灵魁、皇宫传、长乐公主于东都，破邪皆自杀，更其姓曰悔，亲党皆诛。以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。时至越王真党羽，当作者六七百家，即墨者五千口，私行促使行刑。人杰密奏，彼皆挂物，臣欲显奏，似谓逆人身礼，知而不言，恐乖陛下仁恤之旨。太后特原之，皆留丰州。道过宁州，宁州父老迎烙之曰：我敌使君活汝爷，相携哭于德政碑下，设斋三日而后行。时张光甫尚在豫州，将士事功多所求取，人杰不知应。光甫怒曰：周将请元帅也。人杰曰：乱河南者以越王真耳，仅一真死，万真生。光甫结其语。人杰曰：明公总兵三十万，所诛者止于越王真。城中闻官军至，于城出降者四面城西，明公纵将士暴掠，杀以降以为功，流血丹也，非万真而合？尚不得上方斩马剑，加于明公之颈，虽死如归耳。光甫不能结，归奏人杰不逊，左迁富州刺史。丁卯，左肃政大夫迁卫道，下官侍郎王本立并同平章事。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，东莞公荣密遣使问成君助教高子贡，子贡曰：来必死。荣乃昌吉不复。越王真起兵，遣使约荣，荣仓促不能应，为官署所逼，执使者以闻，擢拜右赞善大夫，未己为知党所引。冬十月己亥，露于市，即没其家。高子贡亦作诛。济州刺史薛仪以弟续，续弟驸马都尉绍，皆与琅琊王冲通谋。以闻冲起兵，作兵器募人，冲败，杀陆氏参军高纂以灭口。十一月辛酉，以续伏诛。绍以太平公主故，杖一百，饿死于狱。十二月已酉， 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轨坐与越王联谋，废徙黔州，再以见车，行至陈仓而死。江都王旭殿中见成功陪成仙，皆露于世。成仙季之孙也，命裴居道留守西京。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千卫道素不礼于殿中侍御史周举，吕延其不能了事，会有罗告卫道者，斥举案之。举谓卫道曰：“公常则举不了事，今日卫公了之。”以害。卫道及其子慈玉皆伏诛。即有太后败落受屠，皇帝皇太子皆从，内外文武百官蛮夷各一方蓄力，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，文物鲁布之盛，唐兴以来未之有也。辛亥，明堂城高294尺，方300尺，凡3层，下层法40，各随方色，中层法12尘，上为圆盖九龙捧之，上施铁凤高1丈，是以黄金，中有巨木10围，上下通贯，而炉称皮借以为本，下施铁渠为碧雍之象，号曰万象神宫，宴赐群臣，赦天下，纵民入关，改河南为河宫县。又于明堂北起天堂5级，以筑大象，至3级则俯视明堂矣。僧怀义以功拜左威卫大将军、梁国公。侍御史王求礼上书曰：“古之明堂毛瓷不简，彩船不着，今者是以珠玉，涂以丹青，铁镯入云，金龙引雾，昔阴心琼台下鬼摇饰，无以加也。”太后不报。太后欲发梁凤八旦自雅州开山通道，出击生羌，因袭吐蕃。正自陈子昂上书以为：“雅州边羌自国初以来未尝为盗，今一旦无罪戮之，其怨必甚，且据诛灭，必封起为盗。西山盗起，则蜀之边邑不得不联兵备守，兵久不解，臣愚以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。臣闻吐蕃爱蜀富饶，欲盗之久矣，徒以山川阻绝，障碍不通，势不能动。今国家乃乱边羌，开隘道，使其收奔亡之种，为向导以攻边，是借寇兵为贼除盗，举权蜀以卫之也。蜀者国家之宝库，可以兼济中国，今执事者乃图侥幸之力以示西羌，得其地不足以稼穑，财不足以富国，徒为米费，无益圣德，况其成败未可知哉。夫蜀之所事者贤也，人之所以安者无益也， 今国家乃开其险益其人，险开则变寇，人益则伤财，臣恐未见羌戎，已有奸盗在其中矣。且蜀人汪烈不习兵战，山川阻旷，去中下远，今无故生西羌吐蕃之患，臣见其不及百年，属为荣矣。国家尽废安北，拔单于，弃秋辞，放疏勒，天下悉然谓之圣德者，盖以陛下务在养人，不在广地也。今山东击关陇壁，而训贪夫之意，谋动甲兵，行大义，自古国王家败，未尝不由独兵，愿陛下熟记之，继而亦不果兴。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朔，大享万象神功，太后服衮冕进大圭，执镇圭为出县，皇帝为亚县，太子为中县。先议昊天上帝座，赐高祖、太宗、高宗，赐魏国先王，赐五方帝座。太后欲择天门，赦天下，改元。丁巳，太后御明堂，受朝贺。戊午，布政于明堂，颁九条以训百官。己未，御明堂，享群臣。二月丁酉，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，比曰忠孝太后。文水陵曰张德陵，咸阳陵曰明义陵，至崇先府官。戊戌，尊鲁公曰太原靖王，北平王曰赵肃公王，金城王曰魏义康王，太原王曰周安成王。三月甲子，张光甫守纳言。壬申，太后问正字陈子昂，当今为政之要。子昂退，上书以为以缓刑崇德，西宾阁省复议，抚慰宗室，各使自安。此婉意切，其论甚美，凡三千言。癸酉，以天官尚书武承嗣为纳言，张光甫守内史。夏四月甲辰，杀陈州别驾汝南王伟，连州别驾鄱阳公殷等宗室十二人，徙其家于西州。伟运之子，殷元庆之子也。己酉，杀天官侍郎蓝田邓玄挺，玄挺女为殷妻，又与伟善。殷谋迎中宗于庐陵，以问玄挺，伟又常谓玄挺曰：“欲为吉计何如？”玄挺皆不应，故作知反不告，同诛。五月丙辰，命文昌右相韦代驾为安西道行军大总管，及吐蕃。浪琼州蛮酋傍石溪等二十五部先赴吐蕃，致事来降。以傍石溪为浪琼州刺史，令统其众。己巳，以僧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， 北讨突厥，行至子河，不见鲁，于单于台刻石记功而还。诸王之起兵也。贝州刺史纪王慎独不预谋，亦作细谕。秋七月丁巳，见车徙巴州，更姓毁氏，行及蒲州而卒。巴南徐州刺史东平王旭等相继被诛，家徙岭南。女东光县主楚苑又以孝谨称，是司一郎陪众将，相敬如宾。孤有疾，亲尝药膳，皆欲帝嗣，皆得欢心。使宗室诸女皆以骄奢相上，翘楚苑独简素，曰：所贵于富贵者，得世志也。今独守勤苦，将以何求？楚苑曰：幼而好礼，今而行之，非世志于。管自古女子皆以恭俭为美，纵耻为恶，辱亲事惧，何所求乎？富贵烫来之物，何足骄人？众皆惭服。即甚凶问至，楚苑嚎痛，呕血数声。免丧，不遇高墓者垂二十年。为代驾军至银石嘉禾，与吐蕃战，大败。代驾既无将领之才，狼狈失据，士卒洞内，死亡甚重，乃引军还。太后大怒，丙子代驾除名，留秀州，斩副大总管安西大都护严温古，安西副都护唐修景收其余众，抚安西土。太后以修景为西州都督。戊寅，以王本立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徐敬业之败也，弟敬真留秀州，逃归，将奔突厥，过洛阳。洛州司马龚嗣业，洛阳令张嗣明资遣之，至定州，为利所获。嗣业亦死。嗣明敬真多引海内之时，云有意图，既已免死。于是朝野之士为所连引作死者甚众。嗣明诬内史张光甫云：整豫州日，思论图谶天文，阴怀两端。八月甲申，光甫与敬真嗣明等同诛，即没其家。以为秋官尚书太原张楚金、陕州刺史郭正一、凤阁侍郎袁万顷、洛阳令魏元忠，并免死留岭南。楚金等皆为敬真所引，云与敬业通谋。临行，太后使凤阁舍人王隐客持祭传声射之，声达于世，当行者皆喜悦欢呼，婉转不已。园中独安坐自如，或使之起，园中曰：虚实未知。隐客至，又使起，园中曰：似宣斥矣。既宣斥，乃徐起，吾蹈再拜， 竟无忧喜之色。是日阴云四色，既是楚金等，天气晴霁。九月壬子，以僧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，将兵200,000讨突厥古堵路。初，高宗之事，周兴以河阳令召见，赏御家擢用，或奏以为非清流，罢之。兴不知，朔于朝堂四命，诸相皆无言。地官尚书简教纳言魏玄同，使同平章事，谓之曰：“周明府可去矣。”兴以为玄同举己，贤之。玄同素与裴言善，时人以其忠使不渝，谓之耐久朋。周兴奏诬玄同言：“太后老矣，不若奉四君为耐久。”太后怒，闰月甲午，赐死于家。监刑御史房继谓玄同曰：“丈人何不告密？既得召见，可以自持。”玄同叹曰：“人杀鬼杀，亦复何殊？岂能做告密人也？”乃就死。又杀下官侍郎崔察于隐处，自于内外大臣作死及流贬者甚众。彭州长史刘义从亦为徐庆珍所引，务身就州诛之。义从为人，人孝忠谨，将行于世，利民怜其无辜，远近奔赴，竟解衣投地曰：“为长史求名符，有司平准值100,000。”周兴等五右五位大将军燕公黑齿长之谋反，征下狱。冬十月戊午，长之亦死。己未，杀宗室鄂州刺史寺郑王敬等6人。庚申，赐滕王修齐等6人免死，留岭南。丁卯，春官尚书范履冰、奉阁侍郎邢文伟并同平章事。己卯，召太穆神皇后、文德圣皇后，一佩皇帝旗，忠孝太后从佩。又谓昼曹参军陈子昂上书以为：“周宋成康，汉称文景，皆以能错行故也。今陛下之政，虽尽善矣，然太平之朝，上下乐化，不宜有乱臣贼子日犯天诛，必者大欲增多，逆徒资广。愚臣顽昧，初未皆实，乃去月15日，陛下特查细求李真等无罪，百僚庆乐，皆贺圣明。臣乃知亦有无罪之人挂于书王者，陛下勿在宽典，御官勿在极刑，以伤陛下之人，以污太平之政，臣切恨之。”又9月21日敕免楚金等死。初有风雨，变为景云：“臣闻阴惨者行也，阳殊者德也。圣人法天，天意助圣，天意如此，陛下岂可不承顺之哉？今又阴雨，臣恐过在玉关， 凡细欲之求，多在己法，道路之意，或是或非。陛下何不惜召见之，自结其罪？罪有实者显示明行，滥者严惩欲立，使天下咸服，人之正行，岂非至德克明哉？天寿元年十一月庚辰朔，日南至。太后享万象神功，赦天下，使用周正，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再初元年正月，以十二月为腊月，夏正月为一月，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，舜与成汤之后为三客，周隋之嗣同列国。凤阁侍郎、河东宗秦客，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，丁亥行之。太后自明诏，改诏曰制。秦客，太后之从父子之子也。以为司行少卿周兴奏除唐亲属籍。腊月辛未，以僧怀义为右卫大将军，赐爵鄂国公。春一月戊子，武承嗣迁文昌左相，岑长倩迁文昌右相，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凤阁侍郎武攸宁为纳言，邢文伟守内史，左肃政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王本立罢为地官尚书。攸宁是祸之兄孙也。使武承嗣三司用事，宰相皆下之。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韦方志有疾，承嗣三司往问之，方志惧床不为礼，或见之。方志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大丈夫安能屈事尽妻，以求苟免乎？”寻为周兴等所购。甲午，留儋州，即没其家。二月辛酉，太后册贡事于洛城殿，贡事殿试自此始。丁卯，地官尚书王本立薨。三月丁亥，特进同凤阁鸾台三品苏良嗣薨。下四月丁巳，春官尚书同平章事范履冰作长举犯逆者下狱死。李全仁侯思止时以麦饼为业，后世游击将军高元礼为仆，素诡谲无赖。衡州刺史裴真杖一判司，判司使司止告真与书王元明谋反。秋七月辛巳，元明作废，徙河州。壬午，杀其子豫章王胆，真亦族灭，擢司止为游击将军。时告密者往往得五品，司止求为御史。太后曰：“请不识字，岂堪御史？”对曰：“谢志何尝识字，但能触邪耳。”太后曰：“即以为朝散大夫，是御史。”他日，太后以新所即墨宅赐之，司止不受，曰：“臣恶反逆之人，不愿居其宅。”太后亦赏之。 衡水人王弘毅素无姓，常从邻舍起瓜，不语，乃告县官。瓜田中有白兔，县官使人搜捕，揉见瓜田力尽。又由赵备捡吕里奇老作义斋，遂告以谋反，杀200余人，擢授游击将军，俄迁殿中侍御史。获告嵊州都督王安仁谋反，敕弘毅按之，安仁不服，弘毅即于家上吻其首，又捕其子，事至亦吻其首，含之以归。到过汾州，司马毛公与之对食，须臾，敕毛公下阶斩之，枪接其首入洛，见者无不震栗。使置狱于丽景门内，若侍御者非死不出。弘毅细呼曰：“丽景门，朝事人人自危，相见莫敢交言，道路已目。或因入朝密遭严捕，每朝辄与家人绝约，未知复相见否？”使法官敬为深库，为司行丞徐有功、杜景简独存评述。被告者皆曰：“欲来侯必死，欲徐度必生。”有功文远之孙也，名弘敏，以字行，初为蒲州司法，以宽为治，不失敲扑。立相曰：“有犯徐司法杖者，众共斥之，待官满，不杖一人，执事一休。”累迁司行丞，库吏所污垢者，有功皆未执之，前后所活数十百家，常廷政御事，太后吝啬节之，左右为战吏，有功神色不挠，正之迷切。太后虽好杀，知有功正直，甚敬惮之。景简武义人也。司行丞荥阳李日之亦上评述：少卿胡元礼欲杀一囚，日之以为不可，往复硕寺。元礼怒曰：“元礼不离行曹，此囚终无生理。”日之曰：“日之不离行曹，此囚终无死法。”竟以两状列上，日之果直。东魏国四僧法明等转《大云经》四卷，表上之，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，当代唐为阎浮提主，至颁于天下。武承嗣使周兴、罗告随州刺史泽王上金，舒州刺史许王素杰谋反，争议行在，素杰发舒州，闻遭丧哭者，叹曰：“病死何可得？”乃更哭也。丁亥至龙门，亦杀之。上金自杀，悉诛其诸子及之党。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弃其伯父世让之孙幽蓟，幽蓟实为右卫中郎将。太后遣使人杀其妻而弃之。公主方娥广仪， 多权略，太后以为累己，宠爱特厚，常与密议天下事。旧制十邑，诸王不过千户，公主不过350户。太平十邑，独累加至3000户。八月甲寅，杀太子少保，纳言裴居道。癸亥，杀尚书左丞张行廉。辛未，杀南安王嬴等宗室12人，又鞭杀故太子贤2子，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。其幼若存者，亦留岭南，有诛其亲党数100家。为千金长公主，以巧妹得权，自请为太后女，仍改姓武氏。太后爱之，更号延安大长公主。九月丙子，侍御史吉人傅由义率关中百姓900余人议阙上表，请改国号曰周，赐皇帝姓武氏。太后不许，擢由义为给事中。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和60000余人俱上表，如由义所请。皇帝亦上表，自请赐姓武氏。戊寅，群臣上言，有凤凰自明堂飞入上阳宫，环及左台梧桐之上，久之飞东南去，及赤雀数万及朝堂。庚辰，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。壬午，欲择天楼，赦天下，以堂为周，改元。已有上尊号曰圣神皇帝，以皇帝为皇嗣，赐姓武氏，以皇太子为皇孙。丙戌，立武氏七庙于神都，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，比四世曰文定皇后。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，比姜氏曰康睿皇后。太原靖王曰延祖成皇帝，比曰成庄皇后。赵肃公王曰肃祖张敬皇帝。魏义康王曰列祖昭安皇帝。周安成王曰贤祖文穆皇帝。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。比皆如考试，称皇后。立武成嗣为魏王，三司为梁王，幽宁为建昌王，是获兄孙幽归、重归、再德、幽冀、义宗、四宗、幽仪、幽望、幽绪、幽止，皆为郡王，主姑子皆为长公主。又以司宾卿、溧阳使物资为纳言，奉阁侍郎宗秦客检校内史，给事中傅由义为鸾台侍郎、平章事。由义与岑长倩，又御前卫大将军张前绪、左金吾大将军邱神机、侍御史来子寻等，并赐姓武。秦客前劝太后革命，故守为内史。由义积年之中，立青绿诸子， 时人谓之四时世患。敕改州为郡，或谓太后曰：“陛下使革命而废州，不祥。”太后惧追止之，命使物资等十人巡抚诸道。太后立兄孙延基等六人为郡王。冬十月甲子，检校内史宗秦客坐赃贬遵化尉，地楚客亦以监赃留领外。丁卯，杀刘仁为方志。辛未，内史邢文伟左副会宗秦客贬真州刺史，请之，有致使至州，文伟以为诛死，遂自缢死。人参是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，藏大云经，史僧省高作讲解。其篆书僧云轩等九人皆赐爵献功，仍袭紫袈裟银龟带，指天下武士贤捐刻意。西突厥实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略，散亡略尽。蒙池都护继往觉可汗胡色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，拜右卫大将军，改号节中世主可汗。道州刺史李行包兄弟为酷吏所献当族。秋官郎中徐有功故正不能得，秋官侍郎周兴奏有功出反求，当斩。太后虽不许，亦免有功官。然太后雅重有功，久之，复起为侍御史。有功伏地流涕，故辞曰：“臣闻路走山林而命悬庖厨，是使之然也。陛下以臣为法官，臣不敢往陛下法，必死事官矣。”太后故受之，远近闻者相贺。是岁以右卫大将军权献成为左卫大将军。太后出金宝，命选南北衙善射者五人堵之，献成第一，以让右御前卫大将军薛多摩，多摩复让献成。献成乃奏言：“陛下另选善射者，仅多非汉官，切恐肆夷轻汉，请停此赦。”太后善而从之。二年正月癸酉朔，太后始受尊号于万象神宫，其至上敕，甲戌改至社稷于神都。辛巳，纳五世神主于太庙。唐太庙之在长安者，更命曰享德庙，四时为享高祖以下，余四世皆必不祥。又改长安崇仙庙为崇尊庙，已有日南至，大享明堂，似昊天上帝，百神从祀，五世祖宗配享，唐三帝亦同配。御史中丞指大夫士李嗣珍以酷吏纵横，上书以为：“仅告示纷纭，须多实少，恐有凶特阴谋离间陛下君臣，古者欲成，恭卿参听， 王弼三幼，然后行刑。弼日御官单车奉使，推举既定，法家一断，不令重推，或临时专决，不复文奏。如此，则全由臣下，非审慎之法。倘有冤滥，何有可知？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复，操杀生之柄，且人主之威。案复既不在秋官，行审复不由门下，国之利器轻以假人，恐为社稷之祸。太后不听。饶阳尉姚真亮等数百人表请上尊号曰上圣大神皇帝，不许。侍御史来子寻吾上衣奉御刘行感兄弟谋反，皆作诛。春一月，地官尚书武思文及朝集使2800人表请封中岳。己亥，废唐兴宁永康尹陵属官，为良治守护。左金吾大将军丘神机以罪诛。纳言使物资与来郡臣同居刘行感狱，郡臣奏物资与行感亲密，意欲请其反状。太后命郡臣并推之，物资恐惧自杀。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机通谋，太后命来郡臣居之。郡臣与兴方推事对时，谓兴曰：“求多不成，当为何法？”兴曰：“此甚易耳，取大瓮以探四周治之，令求入中，何事不成？”郡臣乃所大瓮，火为如兴法。因起谓兴曰：“有内状推兄，请兄入此瓮。”兴惶恐，叩头伏罪，法当死。太后原之。二月，刘兴岭南，再到为仇家所杀。兴于所园里来郡臣，竟为暴客。兴园里所杀各数千人，郡臣所破千余家，园里残酷尤甚。太后亦杀之以慰人望。袭左卫大将军千圣王武攸暨为定王，立故太子贤之子光顺为义封王。甲子，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，瑞祖墓曰乔陵，严祖墓曰杰陵，肃祖墓曰简陵，列祖墓曰敬陵，贤祖墓曰永陵，改张德陵为浩陵，显义陵为顺陵，追复李君献官爵。夏四月壬寅朔，日有食之。癸卯，至以释教开革命之阶，生于道教之上。命晋安王攸仪留守长安，秉臣驻大中，至北阙。五月，以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，即吐蕃，中道召还，军境不出。六月，以左肃政大夫葛辅元为地官尚书，与栾台侍郎岳思慧、凤阁侍郎任之谷并同平章事。思慧 燕尾之子也。秋七月，徙关内户数十万以食洛阳。八月戊申，纳言武幽宁罢为左羽林大将军，下官尚书欧阳通为司礼卿兼判纳言事。庚申，杀御前卫大将军张虔绪，来俊臣举虔绪狱，虔绪自送于徐有功。俊臣怒，命卫士以刀乱斫杀之，枭首于市。义丰王光顺、泗雍王守礼、永安王守义、长信县主等皆赐姓武士，与睿宗诸子皆幽闭宫中，不出门庭者十余年。守礼、守义，光顺之弟也。或告地官尚书武思文出与徐敬业通谋，甲子，留思文于岭南，复姓徐氏。九月乙亥，杀齐州刺史云洪嗣，来俊臣居之，不问一款，先断其手，乃委立案奏之，其杀张虔绪亦然。赤旨皆一，海内前口。栾台侍郎同平章事傅游义梦登陈露殿，以遇所亲，所亲告之，人臣下狱自杀。癸巳，以左羽林卫大将军晋昌王武幽宁为纳言，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，与东官侍郎裴行本并同平章事。太后谓仁杰曰：“卿在汝南，甚有善政，卿欲知赠卿者名乎？”仁杰谢曰：“陛下以臣为过，臣请改之。知臣无过，臣之幸也，不愿知赠者名。”太后深叹美之。先是，凤阁舍人修武张家福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，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。文昌右相同凤阁栾台三品岑长倩以皇嗣在东宫，不宜有此意，奏请窃责尚书者，告示令散。太后又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葛辅元，辅元故称不可，由是大武诸武义，故斥长倩领西征吐蕃，未至征还，下至狱。长嗣又赠辅元，来俊臣又携长倩子凌元，令引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，皆云同反。通为俊臣所训，五毒备至，终无一词。俊臣乃诈为通款。冬十月即有，长倩、辅元、通等皆作诸。王庆之献太后，太后曰：“皇嗣我子，奈何废之？”庆之对曰：“神不心非类，民不似非族，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？”太后欲遣之，庆之伏地以死弃请，不去。太后乃以印旨谓之曰：“欲献我以此是门者。” 自是庆之屡求献，太后颇怒之，命奉阁侍郎李昭德赐庆之杖。昭德引出光正门外，以示朝事曰：此贼欲废我皇嗣，立武成嗣。命扑之，耳目皆血出，然后杖杀之，其党乃散。昭德因言于太后曰：天皇陛下之夫，皇嗣陛下之子，陛下身有天下，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，岂得以直为嗣乎？自古未闻直为天子而未孤立庙者也，且陛下受天皇故托，若以天下与成嗣，则天皇不屑食矣。太后亦以为然。昭德前右之子也。人臣杀鸾台侍郎，同平章事岳思会、右卫将军李安静，安静刚之孙也。太后将革命，王公百官皆上表劝进，安静独正色拒之，即下至狱。来郡臣结其反状，安静曰：以我唐家老臣，须杀即杀，若问谋反，实无可对。郡臣竟杀之。太学生王寻之上表，起驾还乡，太后许之。狄仁杰曰：臣闻君人者，为杀生之柄不假人，自于皆归之有私，故左右丞涂以下不勾，左右相刘以上乃叛，为其见贵故也。彼学生求嫁，诚不是耳。若天子为之发敕，则天下之事鸡翅可尽乎？必欲不为其愿，请普位立志而已。太后善之。